上，谁解这风音在耳轮中，猛听得李南门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风摆动这个秋叶，这不落只在了秋叶。秋星明朗，秋蝉儿声静，在秋坡前秋草中，耳边向右听，何须当道的是那寒窗儿的声音啊，叫得这不叹山人。秋草黄黄，秋光儿满目啊， 问琴音把心神闻， 知在了地眼又沉，恐咒你贪言毁才告他的命短。 穷山僻壤野店荒村，但腰间上有肚脐八绝七毒斧，曾记得不对之音，你不该挑动妖气。樵夫之言却道闻耳呀，道莫笑渔樵也水共山村。来呀，吩咐声从人与我往上请，你请上那位樵夫，我今与他谈心。有从人答应一声，他就把这个官传下，他走上前向那公子齐，就把话云，哎，向樵夫说，你见我家的大人须当要叩首，他问什么言语得度，要你留神。钟子期盎然把财大官传上，项羽伯牙长夜不拜，我有礼了大人。安心，钟子期并不先让，居然落下座。伯牙不悦，面寒嗔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啊，说方才案上可是你听亲吗？子期说，我不敢深知略小一二，望君官莫要你斗两人。伯牙说，樵夫口称听秦论，我有几件事也不得什么甚至真，我先问你，此前当初何人把他留下，流落何处，因何叫妖琴，造琴当用什么木，什么人造这张琴，字行行全说对樵夫之音，你便没真。子期说，我本是伏羲氏，流落瑶池，是因此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接青，下接魂，一曲中间用青，这两相圆出了一位魁首的木匠刘子期，他造成了这一张琴。到何